我啰啰，我啰啰，我啰啰，我啰啰，我啰啰，我啰啰。我啰啰，我啰啰，我啰啰，我啰啰，我啰啰，我啰啰。 Mimi na fuma, ne kachai na fumba. Thank you.